哎，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？ 哎，难道说这个就是你所说的玄乎事儿？这位美眉遇到危险了，还是这美女白天是人，晚上变成女妖精？ 你才白天是人，晚上化身为狼呢！是这丫头遇到麻烦事了？怎么着？是不是该体现你英雄气概的时候了？帮不帮？ 柳子看了看他，又瞅了两眼秦小梅，嘀咕道：“ 那有没有危险？” 这也是安宗想要知道的事。他们都把目光投向白毅。白毅吃着饭，突然他们都看向他。白毅一愣，顿了顿，说：“ 等吧，等晚上再说。现在我说你们也不明白，而且还是有些事需要证明。对了，小梅，你还是回去休息，你待在这里也不方便。如果你害怕，可以让六子陪你。六子，对吧？” 六子连忙点头。其实他一看事关美女，早就把胆子放大了两倍。秦小梅有些不情愿，但是让他待在这里也不实际。白毅完全是善于利用身边资源的人，至少他们多出一个身体健全的帮手也是好的，好歹他也是可以保护一下秦小梅的安全，否则单单他那么一个大肚子躺在那里的确有些危险。看到事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解开谜底的时刻了，安宗也多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静静地等待夜晚的到来。一般医院晚上还是会有病人家属来探病的，不过基本到了10点以后就没人走动了，除了偶尔会有一两个值班护士巡视一下，就只剩下安静睡觉的病人。安宗和白毅也假装躺下睡觉，六子还留在秦小梅那里。安宗盖着被子，死盯着手机上的荧光显示表，一副诺曼底登陆前夕的样子。安宗光说白毅偷绷带，最后他自己也趁护士不注意抽了一把尖镊子藏在身旁。其实这种做法又可笑又无用，因为鬼怪玄幻即使让你开着一架高达来也是毫无作用的。虽然如此，只要手里有东西，心里就多少有了些安慰。白毅躺在床上仰头看着天花板，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。安宗感觉他还是有很多结没打开。夜已深，到了11点后，就连医生也不走动了，护士也搭起折叠床铺睡下。终于，时间到了0点。白毅一点点摸下床，把安宗扶上轮椅。他们两个鬼鬼祟祟地走出病房，六子和秦小梅已经等在外面。更让安宗吃惊的是，六子居然在抽烟，一看他们来了，连忙掐灭烟头走过来。安宗低声骂道：“ 你个老烟鬼，就不能忍一忍？这里是医院，你抽烟把护士什么的给引来怎么办？” 他嬉皮笑脸地说抱歉，安宗也懒得去管他。白毅看了看手表说：“ 现在我们出去，正好赶上护士换班的时间，要迅速。否则我们被发现了就不好解释了。” 他们点点头。的确，如果你要说一群男人上厕所那还正常点，但是你说一群男人和一个孕妇上男厕所，这就有问题了。白毅推着安宗的车，六子扶着秦小梅，他们四个人蹑手蹑脚走出走廊，依然是白的刺眼的通道，而通道的尽头却是一片黑暗。果然路过护士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，于是他们迅速地穿过走廊。因为安宗坐着轮椅，手上也没有点滴，所以这一次他们非常迅速地到达了男厕所的门口。此时他尴尬地看了看秦小梅，不知道她介不介意和他们一起进男厕所，而他却丝毫没有介怀的意思，倒是眼神中充满一种探险的刺激和狂热。他舔着嘴唇说：“ 接下去怎么干？招魂？在男厕所玩笔仙？” 他们三个大男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感情这女孩子还认为要招鬼就必须玩笔仙。虽然安宗觉得女生的想法比较浪漫主义，不切实际，但是真的要她想该怎么办，她也不知道。 于是大家都把目光再次的投向白毅。最后白毅冷静地说道， 不是，我也不能确定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那个所谓的黑衣女人一直都在跟着我们，或者说她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我们就按照昨晚的过程再来一次，等着那咕噜声或者是童谣。 说完他们就跟着白毅走进了厕所。男厕所味道确实不好闻，他们四个憋着气傻傻地等在厕所里面。秦小梅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她实在是有些忍不住，捏着鼻子低声地抱怨道， 我们要在这里等多久，好臭啊。 白毅做了一个静音的手势，眼神死死地盯着门口。渐渐的，四周都安静下来，厕所除了水滴规律的滴进水池的声音之外一片死寂，水滴声仿佛和着他们的心跳。突然他好像在水滴声中听到了似有若无的咕噜声，渐渐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还飘来一股淡淡的康乃馨香味。于是安宗知道那个黑衣女人来了。他们四个人八只眼睛互相对瞪着，白毅示意他们时候到了。他掏出那包白色绷带，取出一卷把它绕在水管上，然后拖着他回头对他们说， 我们就这么走出去，因为绳子是食物，只要这根绳子在，我们就不会迷失在这时空扭曲之中。 原来这就是他拿绷带的用处，一包绷带绝对够从头到底走个来回。于是由白毅带头，换了六子来给他推轮椅，秦小梅跟在最后，他们一起走出了厕所。他们四个人一出门就进入了那个20年前的医院。安宗和白毅没有六子他们那么吃惊，因为已经来过一次，而且还是他们自己刻意进入的。安宗和白毅一人一边把注意力都放在四周变化上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那似有若无的咕噜声像是为他们引道一样。当白毅一卷绷带用完后，马上又接上一卷，就这样他们很快走到那个本来该是妇产科的病房门口。安宗摸出那把镊子，感觉和昨晚来的情况一样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听见有人念儿歌，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安。白毅皱着眉头推开门，里面依然是六张整齐的床铺，花瓶里枯黄的康乃馨散发出一种萎靡的香味，这是当初案发前的模样。他们在门口等了好些时间，依然没有人来。 嗯，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？ 他看着白毅，白毅摇着头表示他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既然他们已经来了，只有等待那两个当事人出现。六子早就有些吃不消了，他哆嗦着说， 兄弟，要不我们先回去。 说完六子就准备转身拉着绳子往回走，一转身就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，他们都被六子这一声喊得吓得半死，顺势回头看到秦小梅仿佛中邪一般咧着嘴怪笑，吓得安宗感觉整个人都矮了一截。他们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在秦小梅身后还有一个人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何时堵在秦小梅背后的，他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竟然谁也没有发现。他弓着身体被秦小梅挡住了脸，只露出了两只脚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模样。然后安宗发现那个人手里还拽着一大堆的白绷带。此时安宗心头顿生一股不妙的感觉，白毅一使劲儿拽下了手上的白绳子，一下子就从秦小梅的背后拉出一个脖子齐长穿着一身黑袍子的女人，她手里还卷着那捆能带他们回去的绷带。那个女人动作奇快，她一下子扔掉绷带就冲出门往外跑去，动作像是一只大型的猫科动物。白毅立马跟了上去并对他们说道， 快追，这个就是那死掉的林大夫，跟着他， 别让他跑了。 当黑衣女鬼一离开秦小梅的背后，秦小梅就恢复了意识，她还没搞清楚状况就本能地跟着他们一起跑。安宗让六子看好秦小梅，别让她再找到了，而他自己用双手推着轮椅迅速地跟上了白蚁的身影。